由毓敏監製，由達師兄率領一眾名家，每次賽事提供心水推介，復刊三季以來成績突出，有目共睹。各位只需以月費200元支持《癲狗日報》，就可以同時瀏覽《癲狗馬經》，請踴躍支持，多謝大家。大家可以經 PayMe、PayPal 轉數快，又或者訂閱 Pay 財嚟支持《癲狗日報》。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癲狗日報》月費計劃。 癲狗馬經，夜馬保證。 好，大家好，第二節回來了。第二次有啲咩話題講下？ 今日咧就講翻少少占星咧，好耐都冇同大家講下占星啦。咁啊，因為有位老友咧就對於占星好熟悉嘅，咁咧就突然間有感而發咧，就想講一講天秤座。咁啊，因為天秤座咧就同一陣間個主題啊，嗰位主人翁咧。都是相關的，因為他本身都是天秤座， 咁啱得咁巧， 咁啱得咁巧， 咁咧就事前都冇諗過。 其實點解會突然間會講下呢個天秤座呢？咁啊，天秤座咧最主要今次係講天秤座嘅深層次嘅一個性格方面嘅個表現啊嚇。咁啊，尤其是係女性嘅天秤座添。咁啊，輯咗幾幅靚圖俾大家睇一睇。咁啊，黃師傅喂，天秤座有啲咩嘢可講啊？ 講天秤座咧，都係其實都係。因為月初的時候咧，我哋香港未有颱風嘅， 係啊係啊， 有兩個風啦，係嘛？咁所以都令到我哋都停咗一集。咁但係當時咧，有本地一位 KOL 阿東方星咧，就講笑咁講就話：喂，天秤座一定係唔係呢個天文台一定係天秤座㗎啦咁樣。咁啊咁就所以順帶就話，我哋不如啊用。一個叫占星角度睇下天秤座， 佢點解話天文台係即係天秤座先？ 因為猶豫不決， 係啦，呢四個字 係啦，重點係猶豫不決，所以佢就用天講笑就話天天文台就係、是、應該就話一定係天秤座咁解。咁而天秤座出生日期咧就九月廿三至十月廿三呢個呢段時間啦，即係呢個月。咁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嗱，如果講十二生肖，你邊年出世你就屬邊個生肖。啊！如果講十二星座，你邊個月出世嗰、那個範圍啊？因為個幾月噶嘛，好似係嘛？嗰、那個星座都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咯，都係一個月㗎。 咁你十二星座係啦，十二個月啊。咁你其實屬於嗰個星座。咁啊，天秤座就係九月到十月之間呢個月份。咁而當然啦，嗱，天秤座除咗人喺呢個月份出世，咁其實佢繁殖唔一定係人㗎，譬如國家啦，或者。一個團體組織啦，佢係成立喺呢段月份啦，咁都可以係用一個，因為佢係嗰段時間嚟成立嘅，或者一啲國慶啊咁樣啊，都可以歸納翻講佢係屬於嗰個星座嘅嚇。咁亦都當然係屬於嗰種星座，不論人好邊度都好，或者國家團體都好啦，佢都係帶有一個天秤座咧一個能量喺度。咁而當太陽咧落到天秤座呢、這個時候嘅時候咧，咁啊佢咧就會有一個占星法則咧，就一般稱之為咧detriment 係啦。咁咧就意思就中文就解作損害咁解。咁喺傳統上咧呢一種。呢、这、一個咧係屬於一個錯字嚟嘅，咁啊一個相位嘅配置，咁但係其實所謂嘅失敗相位咧，目的係話要俾人睇到佢自己嘅努力嘅方向，同埋一個進步嘅可能性。咁太陽落喺個天秤座嘅時候咧，就會特別強調自己喺關係中嘅重要性啦，被關注或者係向外關注啦，而潛意識咧。就會習慣咗俾自己表現出一個完美嘅方向，啊，亦都故意咧係演做出嚟俾人睇到嘅，啊，而天秤座咧亦都係一個守護星嘅係金星，咁天秤座嘅人咧精於一個謀略啦，亦都擅長操縱人同埋事件嘅情況，咁而天秤座嘅人咧就會以各種唔同嘅方式咧將啲底牌收埋起嘅。啊，即係唔會咁容易俾人見到啊！即係唔好好似我哋廣東話有句俗語，唔好攋個肚皮俾人見咁解。 咁因為佢哋咧知道咗洩漏咗底牌咧，可能咧就會有破壞咗一個和諧嘅情景啦。咁如果將天秤座定義為一個和諧、平等、公平，就不如將追求和諧、平等、公平、正義當作係佢嘅一個終極目標，就稍更為一個即係比較貼切嘅。而需要追求咧，亦都代表住咧，佢未曾擁有過，甚至可以講話一個貧乏啊。咁啊，係喎，咁你要追求一樣嘢，即係你未擁有過啦，擁有咗就唔使追求噶啦，係嘛？咁而講到追求呢個和諧、平等、公平、正義啲，其實自古以嚟咁多年啊，自有人類以嚟到而家都係 追求緊， 係啦，追求依樣嘢啦。但係正正咧所講嘅公平，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聽到啊唔公平啊乜乜乜咁，其實依樣嘢咧就好難做到百分百嘅啦，只不過係比例上佔多與少咁解。但係公平咧，如果喺我理解咧，尤其是喺一個宗教或者玄學上去睇咧，其實公平係講自身嘅，原因就係講咩咧？因為你一個人個公平，你今世擁有嘅嘢，你今世嘅富或貧，你嘅錢財，其實即係因為譬如好似佛教、道教都信有因果關係、因果論噶嘛，係嘛？你即係你前世做咩？即係譬如成日佛經有講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係嘛？咁你欲知下世果，就今生作者是。咁即係話你所講嘅公平，就會好多時就講求你自身你做咗啲乜嘢，你得到啲乜嘢啊？咁呢種就另外一種角講理解嘅公平啊。咁當然人理解唔同，凡事有兩面啊。咁所以喺對於公平啊、平等嘅敏感嚟講咧，在追求的過程當中必定就需要打破原本的一個和諧、平等、公平和正義，是自己創造目標和未來，即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需要。在這個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充滿了一些競爭和破壞，在能量失衡的天秤座的人就會以公平、公正、正義的特徵去來壓制其他人，但係呢個尺度咧，就只係天秤座自己決定嘅啫。咁所以咧，當佢壓制嘅人哋嘅時候咧，就會令人哋感到一種有一個非人性嘅邏輯啦。啊，原因就係因為天秤座咧喺黃道十二星座裏面咧係唯一由冇機密所象徵嘅星座，所以就缺乏咗一個動物性。咁但係唔打破，又點能夠重新分配定立新的條約和遊戲規則呢？咁其實就係話，好似打牌，你打完呢鋪牌，不論邊個食胡都好，你都推冧曬啲牌，重新洗牌，再搭過，再打色啊！即係其實就即係類似咁樣噶啊！咁所以咧，天秤座嘅人咧，亦都係比較現實啦，而只有咁做咧，先至會有一個我嘅利益產生出嚟。咁天秤座嘅人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唔容易拒絕別人，尤其是越在乎嘅人咧，就越難拒絕。一般人開始咧同天秤座接觸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容易比較表面啦嘅友善同禮貌啊、健談咁所吸引住嘅。咁喺呢啲咁嘅，只係佢哋一個屬於一個外表啊。真實的天秤咧，就只係有禮貌的白羊座人，而白羊座守護星咧係屬於一個火星，火星咧就係關於咩咧？戰爭啦、生存啦、衝突啦。咁所以咧，當天秤一發火嘅時候咧，就會將平時壓制嘅一啲友善或者做到好似冇所謂啊，一次過就會爆發出嚟。咁嗰啲脾氣咧就絕對唔簡單噶，即係。咁有天秤座嘅女性朋友咧嘅人咧，就一定咧就可以有呢種感覺嘅。咁而天秤座亦都係有一種叫做選擇困難症。咁但係正因為天秤嘅思慮咧係如此周到啦，咁所以佢嘅考量咧嘅擔憂咧，其他人咧就會有冇受傷啊，或者公唔公平啊，所以就亦都容易出現咗一種所講嘅選擇困難症。但其實呢，真相就是 好似就係話佢內心咧就係衡量緊一啲恐懼，因而得罪，即係怕得罪人，啊，亦都令到自己陷入一種不被愛、不被接納嘅危機。咁因此害怕衝突咧，撕破臉啦，我哋叫做啊，或者破壞咗表面嘅和諧，咁啊危害咗自己優雅文明唯美形象嘅一個虛相。咁講到底咧，天平還是為咗咩咧？鞏固一個偽善虛假嘅自我。咁所以咧，天平同你討論嘅時候咧，就左言右語，講咗一大堆理由藉口都好啦，都係唔肯直接了當。即係話簡單啲，佢唔得爽快，唔會直接同你講 no 或者 yes 嗰啲咁嘅啊。總之即係講得叫做口語化啲，兜個圈啦，係嘛？ 大理由花園。 咁啊，最後咧，亦都我哋可以參考咧一個案例啦。嗰個案例咧，其實發生喺2015年啦，我哋中國發生嘅一宗案件嚟啊。咁就個資料顯示咧，就話北京大學咧有位叫做吳謝宇色母案，即係 殺咗自己媽媽啦。 這個案件啊，咁啊，行兇者咧亦都係被公認咧，認為咧係一個有禮啦，或者比較善良嘅一個天秤座嘅人。咁喺行兇前咧，佢就係話一位公認有一種良好嘅品德，成績優異，前途一片光明。同佢媽媽關係咧就好緊密、好密切嘅，咁亦都喺別人即係口中咧識佢嘅人都話咧，佢係一個完美嘅乖仔。咁有咩原因同埋或者心態咧，寧願放棄自己大好人生咧，都要密謀殺母咧？咁呢啲就只有當然佢自己知啦嚇。咁喺2020年咧宣判嘅時候咧，佢亦都曾經講過咧，就話原本想同佢媽媽同歸於盡嘅，但係事實最後咧都係呃咗佢啲親戚咧140多萬嘅人民幣之後咧，就買咗幾十張嘅假身份證啦，又潛逃咗3年啦，先至被警方捉到。咁而佢嘅星盤咧，亦都有一個特點咧，就正好就係話星群就落咗喺天蠍。就在呢個12星座中咧，被一般人認為咧係一種黑暗嘅星座。咁因為天蠍咧，一種能量咧，亦都係同性啊、同死亡有關嘅。咁啊，天秤座咧就係、是、即係會有咁嘅，即係如果 星 座 性格 啦，係啦，星座睇我哋睇性格 性格 咯。咁當然星座有星座睇法，八字有八字睇法。咁但係當然各有個準確度嘅。咁始終咧星座。都有佢相對準確度，咁當然呢啲都係一個叫做大方向啦，嚇、啊、咁未必個個係咁嘅嚇，咁、啊、其實我哋亦都其實就話咁啱得咁巧，今日所講到呢個星座就係、是、其實就係因為上個月嗰、那個唔係上個月，即、就、係、是、月初個颱風呢個問題開始 帶出咗呢個話題咯， 咁、這個、樣產 生。咁啊，啲網友咧就非常之幽默嘅，咁佢哋話天文台咧就應該屬於天秤座，咁啊，因為天秤座嚟講咧就有少少矛盾性啦，猶豫不決啦咁樣。咁、 嗯、 啊，其實我哋有時都講嘅，其實做天文台依家都好難做噶啦，唔係講笑。咁我哋咧就信漁民多啲嘅啫，以前就係嘛、嗯，有時真係都好準 準嘅喎、啊。你唔好講人哋係經驗嚟，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啲水佬咧準過天文台啊，話佢哋知都唔 係 講笑嘅。啲水佬嚟講，一見到啲風一起就即走人㗎啦，大佬唔使同你講。 我有啲朋友啊，玩開水上活動嗰啲好叻嘅 啊， 潛水啊、打魚啊咁啊，成日好多時咧問佢哋啲天氣咧真係準嘅。 佢哋一見到依家啲浪差唔多嚟緊嘅時候，就知道幾廿隻大飛嚟緊㗎啦。 出去玩，係啊，所以要睇。你做人始終啊都係睇天氣㗎嘛，係嘛？ 冇錯啊。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即係形容呢個天文台，天文台其實好難做嘅。大家我同你講唔係講少嘅，因為點解呢？有時預測個風好似上次嗰個圓規啊嘛，咁其實喺港島區咧真係打得好勁嘅喎。 但係喺九龍區感覺嘅喎， 時大時細咯，即係我哋喺九龍區，即係唔係好大。 港島區我啲朋友就影曬出嚟，哇，好勁！ 因為我有朋友住喺呢個杏花邨，啱啱咁巧，即係對住海堤嗰邊。 咁嗰度啊， 個真係好勁，真係勁得好犀利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即係有時我哋即係幽默一下係無可 即係又叫做即 係咁啊，更加啦！尤其是而家呢個社會咁崩緊啊，幽默啲咯，大家都 咁啊，大家嚟講咧，就即係叫做啊，博君一殘咁啊，算啦， 係嘛？面睇嘅， 唔好咁認真係嘛？咁啊， 雨過啊，你會天晴 啊。同時間，因為最近我都睇到一篇網上嘅文章咧，咁好得意嘅，佢話人點解會長壽咧？咁樣咁亦都指出咗咧，原來咧。中國有很多地方咧，啲老人家長壽到115歲都有嘅。咁原來佢話咧，就係、是、話如果個人樂觀同埋開心咧，其實就可以長壽嘅。咁但係我睇翻嗰幾個地方咧，全部都係啲農民嚟嘅。原來佢哋嚟講咧，就根本就唔使點樣使錢啦，又冇經濟壓力啦，又唔需要供樓啦， 自己耕種自己食搞掂， 完全係冇都市人嗰種壓力嘅， 咁 係啦，嗰種煩惱。咁點解佢哋可以同埋佢哋食啲好天然嘅嘢？ 早出晚歸 係啦。咁所以點解佢哋長壽有原因？飲嘅水嚟講，可能未受污染啦，係嘛？咁我睇到呢篇文章嚟講，咁我哋可唔可以話神州大地都好似？一啲50位老人家咁樣住喺啲咁嘅仙境咁嘅地方啊，大佬桃花源咁嘅地方， 空氣都有幫助嘅， 好大影響。咁啊，因為點解咧？你依家城市化嚟講，頭先你講到空氣就已經啦，依家嗰個講緊嗰個全世界要控制嗰個咩啊？ 那個牌 係碳牌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對影響好大。咁啊，城市人食嘅嘢嚟講，又多添加劑啦。 空氣，我前兩日去露營啦，而家天氣涼啦，咁啊開始露營季節，我去咗露營。咁去咗西貢露營，咁啊當然嗰度啲空氣真係都係好清新，真係係。本身有鼻敏感嘅話咧，都 嗰邊一帶嚟講，有幾個地方嘛，都好即係好啊！所以嚟講，香港真係要保護一下啲郊區，真係唔係講少啊！咁所以你話我睇到嗰篇文章嚟講，所有嘅長壽嘅人咧，佢哋都係食啲好天然嘅嘢，同時間嚟講咧，佢哋真係冇乜生活壓力嘅，佢哋又唔需要使錢啊嘛，係咪先？咁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花少少時間咧去 講 分析一下一個熱門嘅話題先啦。咁樣好啦，咁我哋個題咧就叫做咧就李雲迪就好好勝嗱，廣東話咧就九音就16韻啦，咁啊真係都好複雜，咁我都唔知講得啱唔啱嘅，因為係一個好字嚟講。跟住同個好字咧，就兩種讀法嚟嘅。 好好勝， 係啦。有啲人話好好勝，但係嚟講咧就叫做好好勝。咁由好好勝嚟講咧，亦都可以有兩重解釋嘅，即係話個人咧好好勝，好好勝嘅意思。哎呀，呢個小朋友好好勝 嘅。任性嗰種啊！ 好任性，乜都想玩，乜都想掂啊！咁另一樣嘢嚟講咧，就可能咧就係對性嘅一個 sexual attitude， 即係叫做咧對性好渴求嘅一樣嘢咁。咁啊，李雲迪咧，咁啊呢一個話題嚟講咧，就都。好多人評論啊，好熱鬧啦，咁啊揣測啦，咁我企圖咧就用一個玄學嘅角度去分析個命盤嗱，咁我哋成日都經常都講啦，咁我哋又睇盤又唔睇人嘅，咁啊點解咩叫睇盤唔睇人呢？因為個盤嚟講，個組合嚟講咧，個意象、物象、氣象嚟講咧，係咪一定會出現咧？未必，我哋只係會探究竟，就係話啊呢個盤咁啊大概嚟講咧。是主導了他的人的思維啊、行為啊、在性格方面等等，同埋咧可能會有啲乜嘢事件要發生嘅。咁我哋首先要睇翻咧，原來李雲迪呢個盤咧，應該呢個八字都應該都相當準確嘅，因為點解咧？喺呢兩日啊嚇，咁啊好多啲中國大陸嘅裏邊一啲玄學家咧，咁佢哋都攞咗佢嘅八字。咁啊，原來之前都冇乜人去分析過佢八字，咁但係因為佢呢個事件咧，就好多人咧就紛紛咧咁去睇啦。咁我哋。都嚟試圖去探討一下咁或者喺個盤嗰度咧就可以窺探一二，究竟佢發生咗咩事啊？係咪佢性格啊，同埋本身個人嘅行為啊，個表達方面嚟講，係出咗一啲嘢咧咁。咁其實若果我哋睇本身個命盤，我哋睇個天格先咧。嗰個戊戌忌嚟講咧，嗱忌星咧唔係一定唔好嘅。我成日都講話忌星嚟講，若果喺三方四正嚟講有忌咧，唔可以話叫做話好差或者空星咁樣去睇啦，咁你坐命宮都係命宮嚟講咧，忌星咧其實可以咧係令到一個人咧係增長咗佢嗰種奮鬥心嘅，即係會永不言敗。不過咧就辛苦咁解啫，因為可以咁講。嗱，六星就調翻轉，六星嚟講咧成功嘅機會大，但係嚟得容易啲。不過咧就比較懶惰啲啦，或者 hea 啲啦咁。但係呢個嚟講咧，我哋都可以用運去解釋啦。咁啊，李雲迪咧都可以叫做冇貪嘅。咁如果你話你 challenge 我嘅，因為阿師傅有個忌星喺度，係咪可以叫做冇貪格啊？咁其實都唔可以咁樣講。 因為點解咧？一個格局大與唔大咧，其實除咗有吉星之外咧，仲要有空星去制佢先得。一個人冇制嗰個人嚟講咧，目中無人啦，高傲自大啦，甚至乎嚟講咧，霸道好重。咁啊，冇貪格嚟講咧，咁啊多咗一粒乜嘢咧？多咗一粒叫桃花星闖命啦，咁而且秒旺喎。咁啊，跟住舞曲忌啦，咁啊舞曲嚟講，我哋經常都會咁講啦。舞曲係比較硬斑斑嘅，咁啊直來直往。咁但係一化忌嚟講，如果講人嘅表達嚟講咧，就有時候有啲過咗火少少啦。甚至乎嚟講咧，有啲心計，或者有啲我哋有啲謀算啊，即係對別人啦，即係可以咁樣講。而且嚟講咧，因為佢對宮嚟講遷移宮咧就冇主星，咁啊將呢一紮星全部一借借曬過嘅時候，就弊都冇咁弊啊。因為點解咧？舞曲忌嚟講咧，仲要直衝翻自己本身嘅命宮，就形成咗一個雙忌齊飛嘅格局。咁呢樣嘢嚟講咧，就可以預料到人生必然有一次非常之重大嘅挫敗。咁我哋睇到呢一次嘅事件嚟講咧，可能咧對佢嘅一生咧都影響相當相當之大啦，係嘛？ 冇運行啦， 冇乜運行噶啦。咁而且嚟講咧，佢有呢個三台八座啦。三台八座咧係講明星咧，講長項啦。咁啊，匯照咗官六宮嘅紫微化權七煞左副科同埋六全天喜。哇！你睇下呢啲嚟講咧，就真係年少嘅時候咧，可以話咧，即係粒粒皆吉星啊！咁不過我哋見到唔好嘅星咧，又有寡叔同埋呢個孤神喺度，咁所以到依家呢個年紀咧，佢都仲未結得成婚。咁啊，之前好似話曾經同一個想結婚嘅，好似後來又告吹咗啦。咁啊，跟住嚟講咧，另外嚟講喺財帛宮，我哋睇到嗰個廉貞又破軍啦，又有白啦，又天灰啦，一身嚟講咧，即係充滿乜嘢咧？即係充滿貴人啦、機會啦。好多輔助性嘅星啊出現咗啦，科星亦都係講咗啦。我哋經常都話嘅考試啊、考核啊、評核啊同埋明星，所以十八歲嘅時間嚟講，佢已經奪得咗呢個蕭邦鋼琴嘅金獎。咁啊，可以話即係叫做世界上面嚟講，可以講話鋼琴家即係一時無兩啊！即係華人社會裏面嚟講，非常之顯赫。咁啊，舞曲加貪狼嚟講，咁啊，其中咧貪狼加寡叔嚟講咧，咁我哋有少少咁樣講啦，有少少鹹濕仔嘅意味啦，即係叫做。咁佢嗰個星嚟講啊，飛到邊個宮咧，就對嗰個星咧就對嗰個宮位咧就影響就相當之大嘅。好啦，好啦，我哋睇到佢嗰個朋友宮啦，朋友宮嚟講亦都冇主星喎，有擎羊又有陰煞啦，咁啊有天同同埋太陰文曲天福。咁啊，丁任同哇，六星全星都飛埋入去，咁即係話咧，若果你同佢做朋友咧，喺側邊嚟講咧，哇，出現咗好多事幹出現啦。首先嚟講，冇曲忌啊，飛埋入去啦，因為飛咗個朋友宮咧，就好容易借朋友嚟過橋，即係我哋咁樣講、可即係可以咁樣講，甚至乎講得難聽啲，有少少出賣嘅意味，可以咁樣講咁啊，跟住貪狼又入咗去咧，女性嘅朋友更加要小心啲啦。咁啊，對啲女性嘅朋友有少少叫做虎視眈眈啦嚇，甚至乎嚟講好容易起痰添啊。咁啊，丁任啦、銅啦，咁啊化權星，有時有啲嘢夾硬嚟都唔定啊。咁所以嚟講咧，個冇貪格咧，如果化忌嚟講咧，嗰、那個人本身嚟講咧，即已經可以話咧，好方面嚟講咧，上進心係好強嘅，奮鬥心亦都相當強。天月同埋天德嘅貴人坐命啦，一生之中嚟講咧，即係都好多人係睇住佢，即係我哋話廣東話叫做即係射住佢啦。咁啊，匯照咗咧，都好多吉星嘅。但係有一個唔好嘅咧，就係有個地劫星啦。咁個地劫星嚟講咧，亦都入埋個遷移宮裏邊。嗱，講真一句，若果佢嚟講咧，唔係以優才計劃嚟香港啊，即係我哋睇遷移宮啊嘛，即係話。你移居去外地，咁啊，即系變咗嚟講咧，遷移宮就係你個命宮計算啊嘛。咁就坐咗個地劫舞曲，再加貪狼同埋舞曲忌喺呢度咧，好多嘢就事與願違啦。咁我哋再睇翻佢遷移宮啊，匯照咗乜嘢咧？匯照咗自有丑，有埋地空，有埋天相喺度，有埋靈星。所以嚟講咧，其實咧，佢其實咧唔應該選擇。即係以優才計劃咧移民嚟香港啊， 反而嚟講咧，佢可以淨係攞翻自己，即係我哋講咧，攞翻國內嘅身份證咧，可能咧仲會好少少啊！呢、這個對佢嚟講啊，並不是好事啊！咁好啦，我哋大體上即係講下個行為同埋性格啦。咁另外嚟講咧，就係話比較熱議嘅其中一個命題咧，就係話佢嘅性取向啦，咁樣咁啊最啱啱最新嘅報道咧，就係話。那個女士嚟講，其實係中間人嚟嘅啫。咁啊，似乎咧，佢咧就係個性取向咧，就係傾於男性嘅。咁好啦，咁我哋又企圖試下用呢一個紫微斗數個盤，睇下佢會唔會係一個有同性戀傾向嘅人先啦。咁我哋喺紫微斗數去睇嘅時候嚟講咧，就最重要睇兩粒星啊，一粒咧就係太陽星同埋一粒太陰星。咁佢亦都係主導咗兩性同埋兩性之間嘅關係。好啦，如果你話忌星入咗陣厄宮咧。尤其是係男性啊，如果有太陰嘅話入咗去嘅時候嚟啊，若果有呢個同性戀嘅傾向嚟講咧，機上嚟，即係我哋叫做咧呼之欲出嘅。咁啊，正正佢陣厄宮嚟講咧，就有太陽星喺呢度。咁好啦，太陽化忌究竟係太陽化忌係邊一個宮位同埋邊星飛咗入去，形成咗佢有呢種嘅傾向咧？咁我哋又睇到啦，甲年破母羊喎。咁啊，正正嚟講咧，就係子女宮啦。子女宮亦都叫做歡樂宮啊，同大家提過啦。咁啊，子女宮入咗去歡樂宮，入咗一個忌星喺太陽裏面嚟講咧，似乎佢有同性戀傾向都不為過喎。咁可以咁講。但另一方面嚟講，我哋又睇下太陰嗰粒星喎。咁啊，太陰嗰粒星嚟講咧，會唔會都入埋去喎？丙同機槍年喎，都入埋個陣厄宮裏面喎。咁我哋話，如果我哋用一個現代社會咁樣界定咧，可能李雲迪咧佢都係有兩性嘅傾向嘅，即係如果我哋睇呢一度嚇。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今年嘅流年咧就相當之滯運啦，因為點解咧？武曲忌加貪狼咧，地劫星咧就坐齊曬。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係話呢一個廉貞化忌咧就入咗呢一個即係田宅宮啦。咁啊，同時間咧就有呢一個天刑星啊，所以個是非都好緊，好犀利。若果睇明年嘅流年嚟講咧，佢有機會係直情係會有訴訟嘅情況出現添，即係李雲迪咁樣。咁啊，佢係被捕嘅時係咪喺屋企噶？係咪好似喺屋企啊？即係如果我睇呢個盤嘅流年嚟講咧，就應該可能係屋企俾人哋逮捕 嘅 喎。 係咪今個月嘅事啊嘛？啱啱個月㗎嘛？ 啱啱前嗰幾日啫嘛。係咯，咁咁我紫微斗數咧就略略即係咁樣就去分析一下啦。咁黃師傅八字有咩補充？我睇佢明年都幾麻煩。 八字啊，八字補充其實都係睇翻佢嗱。如果我從八字睇咧，咁呢個盤咧，其實佢壬戌年己酉月癸亥日甲寅時啊。咁啊，如果成個盤睇佢咧，佢應該佢用神應該為金啊，即係個印星嚟。咁啊，當然啦，今年辛丑年叫有印啦，咁但係個印就好弱噶啦。咁啊，辛金始終會變噶嘛，同埋陰金唔似得根金，即係好似頭先阿天師傅話齋，佢喺邊一年啊？十八歲嗰年啊，二千年啊， 係啊， 佢就行緊辛亥大 攞獎， 係嘛？根神流年。哇！又根金又辛金，咁呢啲名氣咪出曬嚟咯，係嘛？咪得獎咯嚇！咁而且金同音樂係 相關 五行嚟噶嘛，咁佢喺音樂上發展，咁佢呢啲名氣咪會大咯嚇！咁但係可惜而家佢行緊嗰啲大運係貴丑啊嘛，冇咗個金，即係冇咗個印星，咁啊唯一就係舊年庚子年咯，咁庚子年有印星，地支亥子丑合咗水局。咁其實舊年佢都應該唔錯喎，但係咧從呢個命盤睇啦嚇，咁我唔知啱唔啱命盤睇啦，因為呢個人咧有錢咧就會比較囂少少，即係或者佢講嘢咧就屬於一種唔係咁客氣嘅人嚟嘅表達啊，因為見到佢嘅相食啊， 得勢不要人， 但係大家睇到甲人嗰處咧相官嚟噶嘛，咁講嘢咧就。屬於比較有傷害性嘅，咁啊水生木，咁你個人即係可能紅咗或者有錢嘅時候，佢就會比較即係唔得識得圓滑啦，反而仲可能囂張咗，或者可能講嘢容易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啦咁樣。 咁而咁啱嗱，你今個月冇戌月啊嘛，冇貴合火係嘛？咁個戌日官煞嚟嘅，咁你根本呢個月份嗰個相食財官就全部強化曬啦，係嘛？咁個薪金都唔夠力，咁你咪惹一啲叫做官非啊，或者 是非啊， 臭名遠播咯，簡單啲係嘛？就係咁講。咁即係如果你喺八字度，我咁睇咯。我咁樣睇佢，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咩啦？有冇機會翻身？我睇就都幾難。 明年流年比較差啲。 不，唔好話流年，你佢正正2023年轉入一個甲人大運，跟住又行月卯，兩柱都係行啲相官食神嘅運。啊，嗰啲金運已經冇曬㗎啦，因為少年行曬㗎啦。所以頭先講個公平咧。就類似呢一種啦，我成日講想表達啦。你而家睇到嘅八字啊，年干木嗰度寫住大運嗰度咧，寫住佢一入運咧，一歲入運啊，庚戌辛亥壬子，其實佢少年時候咧行嗰啲金水運咧就已經過曬。嗱、啊，好公平嘅，所謂公平就話你人唔會一世行好運，唔會行足八處好運。啊，咁當然有例外，唔敢講話冇啊，但係好少嘅呢啲。咁當佢少年行好運，佢中晚年咪會弱咯，因為你個八字天干地支會順排噶嘛。咁調翻轉，有啲人可能少年時候個運勢比較低， 比較艱辛啊，可以咁講、哎。 有啲成日話，唉、哎，終於捱出頭啦。咁點解？因為佢捱嗰個運係喺少年嘅時候或者中年嘅時候，晚年好運啊，咁佢咪。係嘛？有一個好嘅晚景咯，係嘛？即係所講嘅公平，其實都係包括埋呢一種嘅。咁而家我哋睇到佢咧行，如果佢行木運咧，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傷害差。咁你甲人月卯呢啲都係一個廿年行木嘅傷官食神呢啲運。咁你即係從識八字嘅人睇啦，你覺得佢有冇運行啊？仲咁出年任人年就係五行當中嘅叫水木啦。咁其實就係佢嘅劫同嘅傷啦，行呢啲啦。如果十神講翻咁水木，咁啊水嘅生木，咁其實都係寓意住佢本身佢都係人亥合咗木喺佢夫妻宮度，咁亦都寓意住佢喂出年佢都唔會好過咯，係嘛？咁你繼續數翻落去啦，跟住轉入大運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咁呢啲。都冇金嘅，咁起碼佢有五六年嘅運滯喎，係嘛？咁即係話呢個時段都係一個 比較艱難啲嘅日子啦，可以要過啲。 即係艱難啊！當然喺個睇下喺咩層面嘅艱難啦，係咪？咁始終一樣嘢啦，嗱好運佢係冇曬㗎啦，咁啊睇下流年嗰啲有冇流年啊，梗會有金嘅五行出現翻嘅，不過就唔係而家，唔係呢個短時間內咯，就最快都要喺。2028、2029啊，呢或者2030啊，呢啲先有金出現翻嘅五行，喺流年度可以，即係話你行緊大運行衰運，流年俾翻啲好運你，咁啊雪中送炭咯，係嘛？咁啊睇呢，所以你而家睇到佢而家從呢個命盤解構，我哋睇到佢起碼有五六年一個處於一個衰運嘅狀態。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噶啦，衰運係嘛，好運同衰運你要識得點樣化解。咁但係呢樣嘢，亦都係代表話咩咧？佢冇金運行咧，就代表咗佢冇貴人嘅，啊冇貴人幫到佢噶啦。咁啊只有一啲麻煩嘢係纏身纏繞住佢咯。簡單啲講講就係。 係啦，咁啊 overtime 啊，咁我哋講到 喂，但係講翻題，仲有補充就話咁啱頭先未講嘅，我哋講天秤座，原來你雲定 你雲定天秤座 係 啦， 係嘛？咁啱得咁巧啊！嗱，不過仲有一樣嘢咧有趣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都喺網上度睇翻嚟嘅啫，就唔係我諗嘅啫。一啲有趣嘅嘢就係咩咧？有個網友咧就。即係加強咗嗱，廣東話就好多時係講歇後語啊，係嘛？ 係啊， 最近呢兩日咧喺網上面睇到一個新出現嘅歇後語就係乜嘢咧？李雲迪叫雞啊，即係可能講叫雞係講粗俗啲啦，話講你想講好聽啲係叫嫖妓，總之嘅意思就係李雲迪叫雞，猜一歇後語。嗱、啊，咁你哋如果估到嘅咧，你哋自己留言嚇啊，你自己留言喺我哋呢個集節目度啦嚇。咁啊，下一集。 可以開股翻、新嘅歇後語啊，所以廣東話歇後語其實仲有好多嘅， 仲可以講多幾句嘅，因為誒頭先同阿黃師傅喺度傾偈咧，咁好多人都成日都講咧，咁中國大陸嗰邊咧就叫做嫖娼嘅，佢咁樣講 啊，係嫖娼， 佢講嫖娼喎。咁其實咧就應該咧就係娼妓，咁佢寫嚟講咧就唔可以話完全唔啱，應該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嗱娼妓嚟講咧，娼咧就係叫宿娼。嗱咩叫宿娼咧？宿娼嚟講咧就係過夜嘅意思喎。咁即係話你去怡紅院啊，去清流咧，咁啊可能飲飲食食啊，係啦。咁咧佢因為清流咧就即係有埋房間俾你噶嘛。咁所以嚟講咧，叫宿娼，即係過夜嘅咁樣嚇。咁就但係咧，嫖妓咧就係單一一次咧，就叫做嫖妓嘅啫。即係可能 好似食飯餐。 係啦，即係賣魚性咁賣賣下魚咁啊，突然間上一上個怡紅院咁啊，跟住走翻落嚟咁啊，嗰個叫做即係嫖妓咁樣，即係一次嘅啫 ，hit and run。咁就另外嚟講咧，我哋咧就叫做嗰啲主持人叫做乜嘢咧？咁我哋咧廣東人咧就真係非常之過癮嘅啲廣東話，就叫老舉啊。 以前嘅叫法啫。 係以前嘅叫法咁啊！你話若果用呢個字面上，我唔知即係大家我哋查過個正音咧，咁嗰個字咧就好難讀嘅，叫做好似嘅一側邊一個鳥字叫做包婆。咁好啦。咁啊，另外嚟講，現代咧就叫做馬夫啦，以前咧就叫做龜奴啦，係嘛？ 或者叫龜公龜婆。 係啦，冇錯啦。咁啊，嗰啲其實老舉咧，其實可以咁講就係怡紅院嘅，佢未必係老闆啊，可能係怡紅院嘅 CEO 嚟噶嚇。 即係或者睇夜總會叫媽媽神。 係啦，冇錯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大家即係可以喺呢度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喺字面上面一個解釋啦，咁樣嚇嘛。即係下次嚟講咧，人哋會問你：喂，究竟你係娼定妓啊？咁你搞咗，記住你過咗夜咧，叫做宿娼啊！咁如果你 hit and run 一次過嗰啲咧，你話你咗嫖咗一次嘅咁啊，嫖啊得噶啦！咁樣啊，咁啊，大家同大家就開個玩笑啦！咁啊，希望大家所以認識多啲，即係我哋中國其實嘅字咧，真係嗰個構造啊，同埋個意境咧，係相當之有含義喺呢一度。 同埋啊，總之歇後語啦，啱啱講嗰啲廣東話歇後語真係好多。 好啦，咁啊，今日都講咗好多 overtime 已經講到都，咁啊，希望咧就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啦。咁啊，建設性同埋非建設性嘅留言，我哋都好咁中意噶嚇。咁樣咧就今日到此為止啦，咁下星期再同大家再見， 咁先啦，拜拜，下次再講啦。